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政策信息，真实的海外生活故事，全面的海外居住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戴美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海外有家的特邀顾问，欧洲置业专家崔庆昌先生。你好，崔先生。 哎，您好，主持人。 我们已经一连三期啊，主题呢都是希腊的投资移民。那么目前来看呢，希腊投资移民的最主要的渠道啊，就是申请者呢需要购买25万欧元的房产哈、这样一个政策， 没错， 可以获得一家三代人的这个移民哈。那听起来是现在可能也是一个很热的一种投资移民的一种渠道吧。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那正因为如此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广告哈，来介绍相关的一些政策。但是呢，我想这里面可能就您作为一个业内人士哈，您有没有发现众多的广告当中也可能会有一些过度宣传呢，或者是不够实在的一些话语呢？ 没错没错。 我们该如何来甄别呢？ 其实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待这个信息这样的一个问题吧。首先我们要明确的第一点就是我们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渠道来操作这个移民方式，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法可依。所谓的这个法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到的，就是希腊政府他们推行的这个投资移民政策。就是比如说 相关的法规，我们是不是完全遵守的？ 没错。第一，比如说就是投资额度的问题。投资额度规定了最低限额就是25万欧元。如果说你达不到的话，那么就属于违规操作。因为那个之前的话我也那个听过一些其他的一些宣传，比如说15万欧元购买房产，然后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方式，就是我也不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合法的，其实我们就看希腊的政策就好，它的最低标准是25，如果说你达不到标准的话，那么就是属于你是相当于走擦边球，就是风险会比较大，这样的一种方式吧，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如何去甄别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就是通过，因为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吧，他们通过包装一些产品，就是所谓的产品就是房子，他们来收购一些当地的一些二手房，或者说是收购一些旧房，就是直接把它打造成25万欧元可以买5套，可以买7套，或者说买更多套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希腊的房子不是说像他们所说的那么的廉价，对，真的呢，因为是即使说是在那个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会有一些区域可能是发展不是说特别好，或者说是环境不是说特别好，房价会低一些啊，这个是属于比较正常的。但是也不可能说你25万欧元就可以买6套7套房，哇，那 不是大白菜。 那个当地的房产可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的大白菜价了，不是那样。第一个呢，它是永久产权的。第二个呢，就是希腊它本身就是属于一个旅游型国家，所以说它的房产是属于他们比较大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经济依赖吧。对， 房地产也是重要的一个经济支柱之一哈。 对，没错。 刚才您谈到了一个呢，是总额要足够25万欧元。 对。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太相信一些非常便宜的可以一买买一串的这样一种房价的销售策略。 没错没错，对。 那么比如说他这个投资者通过购买希腊房产，那么他能够获得的这个相关的资质或者说相关的这个福利有哪些呢？ 其实在 其实在整个欧洲的话，像是它有几个组织，比如说欧盟，比如说欧元区，还有另一个呢就是申根区，就是申根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我想很多国内的朋友都是很熟悉很了解的。 对， 就是申根呢在整个欧洲有26个国家，然后这26个国家之间呢他们是签订了一个统一的协议，就是统一海关，就是取消了所谓的边境检查站这样的一种形式。 我只要持一个申根签证，就是26国可以来回走了， 没错， 就是完全是自由出入的。 对，所以说呢，我们拥有了任意一个申根国的居留身份，或者说是永居的身份之后，我们就可以自由的出行其余的25个申根国。这26个申根国呢，基本上就已经涵盖了欧洲的大部分我们所熟悉的国家，像德法意瑞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直接涵盖到的。所以说我们拥有了希腊的这个永久居留身份，第一，我们是相当于多了一个欧洲26国说走就走的这样的一种身份 签证。 对，身份，对，因为是就是它和签证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第一，你的签证是有有效期的。 对， 但是你获得了这个申根国的永久的居留身份之后呢，你不单单你可以在你颁发卡的这个希腊或者说是其他的申根国家去长期的居住生活，或者说是享受当地的一个教育医疗这样的便利性的条件之后呢，你还可以去到其他的申根国去正常的居住生活。但是呢，就是欧盟的法案他们也有严格的限制，说啊，就是非欧盟公民的话，你在其他的申根国居住的话，就是每半年可以住3个月，每年可以住半年，基本上就是你想去德国住的话，你可以去3个月，然后再离个境，然后再过去就可以。其实我们是可以这样的去理解的。然后再一个呢，我们获得了希腊的这个身份之后，像刚才我说到了，就是这个教育资源。其实说到了教育呢，就是希腊它是属于西方文明的起源地，同时它也属于民主的发源地，也是最早建立教育制度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说希腊的教育之初以及它的教育体系在整个欧洲国家而言是非常先进的。另外的话，他们国家政府对于教育的投入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我们拥有了身份之后，就可以跟当地的公民是完全一样的，可以享受到当地免费的公立教育。公立教育包括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刚刚谈到了一个永久居留身份哈，那么请问也有很多人这个问，比如说投资者在购买了25万欧元的房产之后，是不是就一步获得了希腊的永久居留身份呢？永久居民的身份是这样吗？ 希腊的这个投资移民政策呢，他们法案上就已经很明确的提出了，就是那个通过25万欧元投资移民来获得希腊的这个身份的所有的人，他们申请的就是直接一步到位的永久居留身份。只是这个居留，就是这个居留身份的凭证，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绿卡，就是 ID 卡是每5年更新一次。对，其实就是跟我们国内的身份证啊、护照啊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它有一个有效期，就是你到期了之后去重新续下卡就好。 那就续的时候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吧？比如说你的居留时间不够长啊，或者这个税费没有缴纳呀，等等。 就是法案是已经明确的指出了，就是那个这个身份续卡的时候，只要是正常的完成，就是保持两个方面，第一个持有房产，第二个就是正常的去购买当地的公立的医疗保险。 一个是医疗保险，另外是你的名下仍然是持有房产的。 对， 那这个房产的价格还要求是25万吗？ 对。 比如说我买了25万，获得了永久居留身份了，我可能过几年我给它卖了，换了一个10万欧元的。 这个是不允许的。 对对对对对， 应该还是保持这个，至少保持这个金额。 对对对，没错。 好，那么我们也很关注的就是现在哈，在希腊生活，你有没有觉得几个大城市里面中国人的身影越来越多呀？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哈，因为是像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我在希腊的时候，就是平时在大街上也会经常看到华人，但是呢不是说特别的多，但是从2016年之后呢，就是希腊的华人也在慢慢的多起来。第一个呢，就是很多中资企业去到当地去进行投资了之后，也有很多中国的员工去到当地去那个工作居住生活。另外的话呢，它本身这个投资移民政策是2013年就已经开始实行了。其实从2013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呢，就是希腊政府对于我们中国的移民申请家庭颁发的绿卡已经达到将近有2000张卡了。还有那个之前那些老的移民，所以说现在在希腊首都雅典的话，差不多有10000多的华人。对，其实呢他们也不是说特别的集中这样的一个区域，因为是他们所工作的行业呀，或者说工作的类型啊，或者说居住的区域啊，都是那个不同的。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在那个港口附近，因为是很多人都是做海外贸易的。还有些人呢就会在那个市中心附近，因为是他们可能会那个做一些旅游地接啊，或者说是中餐啊，或者说是做一些小商品啊，这样的东西。还有呢，另一种呢，就是很多的旅游型公司，他们在当地都会有这个中国人的身影去做一些地接。因为是开始直航开通了之后，我相信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旅游人群去到希腊当地啊。所以说呢，就是不单单说很多人去雅典去游玩去度假，还有很多人会去到比如说像我们所熟悉的圣托里尼啊，扎金索斯啊，米克洛斯啊，克里特啊，这些环境非常优美的岛屿上去。对， 那么你本人在希腊也是经常去那里出差啊， 对对对， 工作哈， 对， 也有过居留的生活的经历。那给你的这种生活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呀？ 其实说起了希腊的生活的话，就是给我的感触最深的就是两点。第一个就是生活节奏。希腊人的生活节奏呢是属于那种慢悠悠的生活节奏。不会说像我们国内啊，就是天天到点去上班，然后周末的时候有的时候工作忙还必须要加个班什么的啊。但是呢去到了那之后呢，就是第一我的生活节奏会慢下来。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周末的时候我一定是会休息的。因为是欧洲人，他们就是对于加班这一种东西他们是不可理解的啊，就是上帝用一周的时间创造了世界，那么5天是用来工作的，那么剩下的2天是用来我自己享受自己的生活的。所以说这个权利是上帝赋予我的，所以说我要充分的来获得我的权利。所以说他们对于加班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啊，所以说他们周末的时候，很多人周末的时候都会陪着家人，或者陪个或者说是陪着朋友，他们出海钓个鱼，或者说去到其他国家去玩一天玩两天。这个是当地人最明显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他们生活节奏会很慢啊，然后是属于慢悠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再一种呢，希腊啊给我的感觉呢，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属于文明的起源地吧。因为是我是属于比较喜欢读一些历史啊，或者说是那个文学啊这一些方面的书籍。所以说我对希腊的历史就是 很感兴趣， 是十分感兴趣的。对，因为他那个吸引人的不单单说是他的满城的古迹。其实你可以透过这每一个石柱，然后去感受到3500年前，或者说是时间更长之前，当时的人类是怎么样去居住生活的啊？就是那种感觉是其他的一些城市、其他一些地方，所代表给你的一些东西吧。对对对对。 好，也谈到了崔先生自己对于希腊的一些感受哈，让我们非常的向往。 谢谢。 那也问一个题外话哈，通过你在希腊工作生活的经历和当地人的一些打交道的经历哈，我记得在 希腊这个经济衰退爆发的时候，很多人在深刻的分析所谓希腊的国民性啊、社会性啊，比如说认为国家政策加入欧盟之后过早的实行了过高的这个全民福利，拖垮了国家经济哈。还有人说呢，这个希腊人相比起德国人呐、法国人啊、英国人来说，他们远远不够勤奋哈。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那其实不可否认的一点哈，就是那个希腊其实它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国贫民富的国家。就是刚才像你也那个说到了希腊的福利过高。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其实我们所了解的哈，福利这个词儿主要的就是它的来源地就是来源于欧洲，所以说欧洲也是最早建立福利体系的这样一个区域。那么希腊呢，它是作为欧洲的就是欧盟成员国以及欧元区的国家，所以说它也是属于欧洲比较建立比较早的这样的福利体系的这样一个区域。就是希腊政府呢，他们就是一直奉行一个政策啊，就是那个我要让利于民，所以说呢，就是他们虽然说经济不是最好的，但是他的福利待遇、福利政策，就是对于公民的这样一些福利的发放，一直是欧洲国家里边最高的。这里边有几个数据哈，第一个就是希腊的医疗服务的质量体系，就是WHO 他们做了过一个191个国家的医疗综合评比啊，然后就是全球排名前15的国家有8个都在欧洲，那么希腊呢排到全球第14位，它的经济排名可能在30多位，但是它对于医疗的支出比例啊，占到了它国民总支出的 10.1%， 就是每年投入到医疗服务占比的比例占到了它 GDP 总支出的 10.1%。 对，所以说希腊政府它是真正把福利去让给人民，所以说希腊呢是一个公民幸福生活指数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区域。同样呢，所以说正是因为它福利过高，可能是政府在某一个时间阶段之内啊，就是有点入不敷出，所以说它也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经济下滑，或者说经济不景气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呢也是通过新政府的上台，就是包括近些年齐普拉斯总理啊，就是包括齐普拉斯总理访华，或者说是那个参加我们习主席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等等的各个方面，其实希腊政府现在是已经同所谓的经济不景气，或者说是那个入不敷出这样的一种窘况当中已经走了出来。但是呢他是通过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方面去走了出来，而不是说去缩减公民福利的这样的一种紧缩的方式。然后他对于公民的福利支出每年还是一如既往的去给到公民啊，所以说希腊人幸福生活指数非常高。他们每年正常一年的话，他们有2到3个月的假期，公共假期。然后每年基本上都可以领到14到15个月的工资。对，所以说在希腊当地生活，公民幸福生活指数是非常高的。 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去反思这个所谓福利制度，是吗？ 没有。对。 对， 所以说就是像刚才您也那个提到了，就是希腊人他不可能说像德国人，或者说是其他国家人，或者说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啊，就是那个特别的积极 勤奋 啊什么的，不是，因为是他们骨子里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人生态度是不一样的， 人生态度 基本人生观不太一样哈，所以生活方式也是有很大的不同哈。 对，所以说他们最多的是想的是在有限的生活时间之内去尽情的去享受生活。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也有一些朋友就问呢，如果说他在希腊购买几套房产，靠着租金来维持生活，那么你觉得是可行的吗？ 这个是完全可行的。对，因为是刚才咱们提到过一个问题，就是 通过买房子的话，你不单单可以房产自己升值，同时你还可以通过以收租的形式来获得这个房产的附加的一些价值。然后在希腊当地呢，第一个呢，它是属于旅游型国家，所以说它每年你的房屋自己不住的话，选择出租，每年的房屋收益都可以保持在3%的这样的一个净收益的范围之内。对，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在当地一套房子自住啊，然后那个一套或者说两套房子选择出租，就可以完全的 cover 掉我们在当地的所有的一些生活成本的支出和一些其他的开销了。对， 好，那么还有人问呢，拿到了希腊的这个居留卡之后哈，可不可以到欧盟的其他国家啊，欧洲其他国家工作、学习和生活？那么会有什么条件的限制吗？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申根的概念哈，所以说就是我们拥有了希腊的身份之后，是完全可以去到其他的申根国家去正常的去生活，或者说去开拓自己的事业，比如说去注册公司，或者说是让我们家庭子女去申请其他国家的学校，这些都是可以的。 可以自由的去申请学校或者是去工作。 对。 那么甚至你不在希腊住都可以是吗？ 当然了，如果说我们想在其他的国家去真正享受到其他国家的一些福利的话，那么我们需要满足一些相应的居住要求，或者说一些相应的居住条件了。对，比如说我们在其他国家正常的注册公司之后合法纳税，然后就是每年或者说每个月去正常的去上缴税收啊什么的，也可以同时在申请那个国家的工作签证啊，或者说是学生签证啊，或者说是那个长期居留的这样的一种身份都是可以的啊。其实希腊的这个身份给我们提供最大的便利，是我们可以去自由的出行其他的国家，去开拓自己的市场事业，也可以让我们的子女去真正的去受惠，去可以去申请其他国家的大学啊，这样的等等的方式。 最后呢，来介绍一下哈，在您接手的这些移民的客户案例当中哈，有些哪些成功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好的，因为是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投资性啊，就是说，国内呢有很多的朋友呢，他们选择就是我在当地购置一套或者说多套的房产来获得租金收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推行的一个项目啊，就是在雅典当地的一个连锁酒店项目，就是蓝宝连锁酒店公寓。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完全做到的是一个包租的项目啊，然后就是客户不需要在当地说去啊，这个房子我自己拿过来再重新装修啊翻啊什么的，不需要。因为是我们就是客户购买了这个房产之后，我们是直接把房产装修好，因为是跟当地的一个连锁酒店签订了相应的包租协议，客户每年只需要等着领租金就可以，然后租金收益呢是可以达到总就是你的投资额度的4%的一个返租收益，每年可以达到4%，而且是一个长期包租的项目啊。然后就是基本上呢，这一个项目呢可以25万到30万欧元之间可以买多套，也可以买一套或者说是户型面积比较大的这样的项目。这一个项目呢，目前我们已经推行了4期，然后国内也有很多客户都是选择直接在国内订房就可以。比如说我们还有家上一次的一个活动然后就有那个现场的3个客户就是直接购买的蓝宝连锁酒店公寓，其中的一个客户呢买的是2套，就是那个13-14万欧一套，然后这样的公寓，然后呢其中一个客户是买了2套，另外的2个客户呢都是那个选择一个单套面积比较大的，就是26万欧左右25万欧左右的这样的房产，因为是签完合同然后交完房之后次月就可以直接领租金收益啊，这种也是国内客户选择比较多的。对，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来自海外有家的特邀顾问欧洲置业专家崔庆商先生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希腊的房产特点啊，以及呢希腊投资移民的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好了，感谢您关注我们本期的海外有个家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海外有家微信公众号，了解为您及时推送的海外生活以及海外置业的相关实用资讯。好，各位朋友，我们下次节目见。

种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俊，再次向您问好了。当然接下来呢就要有请跟我们一起踏上旅行之路的小伙伴了，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小伙伴，老朋友。你喜欢哪个称呼呢，丽华？ 我喜欢老朋友吧。 哦， 我还是比较有良心的。 对啊，这个老又不是说年纪老是吧？ 哦， 好的，欢迎丽华。 大家好。 要跟丽华一起踏上旅程了。 是的。 刚刚我们也在说呢，这个旅行的时候呢，有的人就会在犹豫，是吧？ 嗯。 我觉得刚刚这个 opening 开场的时候说的太文艺了。 对对。 对他乡的认知啊，对故乡的眷恋呢、啊。什么什么的， 对， 但是我觉得呢，有的时候犹豫是真的。你比如说机票价格太贵了， 没错，没错， 我要坐飞机还是要坐火车？ 是， 还有这酒店，我是住四星的还是民宿？我讲的是民宿，我想的是五星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都会犹豫，会担心，对吧？ 是，对。 那丽华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肯定有。那首先担心这个有没有足够的钱是最基本的一个担心的要素。那 其实是应该100%的人如果担心的话都会考虑这一点。 是，那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是有钱但没有时间。对。然后特别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的话， 对， 即使一两个人有时间，那如果想说是三四个人四五个人去的话，其他人如果对不上这个时间的话也是去不成的。 对对，我就有这样的经历啊。三个好朋友一起出去玩呢，有一个他就临时就有事儿，他就要回家，这很扫兴的， 没错 对吧？ 所 以要这个凑成一个非常完美的旅行呢，真是天时地利人和， 是 都得有的感觉， 没错 啊。所以我们在去这个旅行之前呢，可能也要考虑很多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也有那种情况， 对， 我考虑了很多，但是突然就决定说走就走了， 对对 对， 对，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啊，也有这样的情况， 没错。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如果您到了这儿以后的话，哈。您绝对会忘记之前，哎呀，我又考虑这个，又考虑那个，因为这里好像会，你一来到这里的话，就会让你忘掉所有的烦恼啊，担忧啊， 没错， 因为这是一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地方， 对 吧？对， 而且不用考虑太多就能去。 对对对啊，这里是哪里呢？ 这里就是沉静园艺树木园。 沉静园艺树木园。 对， 一听这个名字就是让人忘掉一切的感觉。 没错没错，因为虽然现在是寒冷的冬季，但是估计再过一段时间的话，等天气逐渐变暖，我们可能就会忘记现在的寒冷，迎接春天了。 也是哈。 对，然后我们正在就是春天来临之前呢，在这个冬季也能去这个树木园去体验一下么绿树或者是新鲜的一些鲜花啊等等，去体验一下大自然，好好充充电。 对，也是啊，可能也或者也可以为春季的旅行你提前做个功课。 对对对。 啊，其实刚提到这个树木园呢，真的是四季都非常美，对吧？如果您晚上去的话呢，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灯光。 对，灯光 它不是那种很绚丽的，让你很刺眼的，很兴奋的，它是那种非常安静的。 对，安静浪漫的。 对，你可能失眠的话来这儿给治愈了。 是是是，我冬天就去过，冬天也非常好。 对吗？那这里其实也是挺有历史的， 是 听说1995年已经开园了。 没错， 已经20多年了吧？ 对，20多年了。这个沉静园艺树木园呢，是在1995年开园的，当时就造了10个主题的一个庭院。那沉静园艺树木园这个名字是源自印度诗圣泰戈尔，泰戈尔以前称这个韩国这片土地是寂静的早晨之国度，清晨之国度，所以这个名字就是从这句话而来的。所以说来到这个树木园呢，便会体验到韩国的优美风景和一些神秘感的一些美了。 对，我们其实来到韩国旅游也会发现，哎，还真的是都比较安静的一些，这个气氛是比较多的， 对， 对吧？那这儿呢也非常漂亮，所以说呢，大家都知道，很多的韩剧之所以受欢迎，除了这个帅哥美女之外呢。它的取景也是很讲究的， 对， 所以很多影视剧都会找到这里来拍摄，对吧？ 是是，特别是那种比较抒情和感性的一些电影或者是电视剧， 对， 那还有包括一些悲伤的爱情电影啊等等，都会在这种类型的一些场所场景去拍摄。同时呢，这个沉静园艺树木园也是被很多这种类型的电影所采用的一个背景的一个景点哈，所以这里也被称为是2012年在 CNN 被评选出的韩国最美风景50处之一。那所以说这里的景观设计可谓是非常非常的唯美的， 对，应该说是世界著名的一个树木园了啊。 对对对， 那这里 我觉得能够跻身世界著名的景点的话，占地面积应该不会小了。 对，不会小，很大。这里的总面积为10万平，不是平方米， 啊、 是 就韩国所谓的平、 哦。对，韩国的这个平，十万平 左右。解释一下，平 是乘以这个我们的平方米乘以 3.3 左右， 嗯、 大概就是对一平就 3.3 倍 对。 对，可以在这里欣赏到5000多种的植物。对，而且呢，这里共按22个特色主题的一个庭园进行了区分。 嗯， 而且按照1年4季会举行各种不同类型的庆典和展示活动。哦，那除了这些庭院之外呢，还有散步的一些路线，还有溪谷啊、 嗯、 还有能够体验秀丽风光的一些地方。 嗯嗯，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来到这里的话呢，其实最好的一点就是不用太在意是什么季节，一年四季都可以过来。 对， 对，因为它可能不是完全的自然的这种树林。 嗯， 那可能冬天去的话你可能会要担心野猪之类的。 对，不要。 但是在这里呢，虽然有人工的痕迹，但是呢、嗯、它会给你很巧妙的让我们进去能够达到最高的一个舒适度。 嗯，没错没错、 嗯、那既然是这种树木园对吧，所以有很多的植物、 嗯、 而且呢也会有这个专业人员精心的去修缮啊管理啊、 嗯、 所以来到这里呢，大家就会感受到韩国独有的园林艺术之美了。 对， 对 吧，因为每个国家的园林艺术都是不一样的， 对，风格都不同的。 对，中国有中国的这种风格， 嗯， 可能印度有印度的，美国有美国的。 对、 嗯、那这里刚才也提到了是人工去进行装饰的这样的一个树木园。 嗯， 那这里的便利设施应该非常不错吧？ 对，这里的便利设施非常非常的方便。这里不仅是庭院这个打理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嗯、 同时呢，这个便利设施也很多，供游人去利用、 哦嗯。 那这里的参观说明书也有中文版的， 啊、 所以对中国游客可以方便的去参观，或者还有一些这些资料都可以去方便的去查看、 嗯。 那还有一些行动不便的游客或者是儿童呢，可以租借这个轮椅或者是婴儿车。 哦、嗯 嗯，还有一些专门提供这个。妈妈啊、给宝宝哺乳的这个哺乳室、 哦、 对、 嗯、 哺乳室。 所以可能这些其他的一些外在条件呢大家就不用担心了。 对， 来到这里呢应该是一个无障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嗯， 嗯，那这里的这开放时间我们得了解一下吧。 嗯，那这个大家可以一年四季365天啊、来到这里、 啊、 每天都开放、 嗯、 而且是从早上8点半开始到夜晚都可以在这里慢慢的悠闲的欣赏树木园的风光。 嗯， 那入场费也是按照成年人基准，每个人是9000韩币左右。 嗯， 嗯，我觉得这个相比于这样规模的一个树木园，这个门票的确是很便宜的、 嗯、很便宜。对 对， 对，不是很贵。 嗯， 嗯，那在这个树木园当中，其实刚也提到了有很多不同主题的这个庭院，对吧？ 是， 哦，听到有22个吧？ 对，22个， 这么多。那我们来具体介绍几个。 好吧，那个沉浸园艺树木园呢，共有22个庭院。那这里肯定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做这个详细的介绍、 啊。那我们的节目得用一天吗？ 对，需要有一天。还是介绍几个比较有名的和比较主要的一些庭院吧。那首先呢，我们在进入树木园入口的时候呢，能看到一个小草房。 嗯， 那这里就是这个故乡家庭院。 哦， 就看到这里呢，大家就会联想到韩国很久很久以前的这个人家住户的一个状态形态哈、 嗯。 前面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这个酱缸。 哦， 嗯，因为以前韩国人如果想做好这个韩式的这个酱或者是腌的泡菜的话，就需要保存的嘛。 对对， 嗯，是需要这个专用的酱缸的。 嗯， 所以这些酱缸呢就摆放在这个小草房的门前。 嗯， 那可以看到来到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以前韩国的一些居住的形态，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一些韩国的东西了。嗯， 可以想起来大长今的感 觉。对对对对对， 虽然不是宫廷里，它可能是逃难那一段。 嗯，没错 啊。不过这个酱缸如果大家去韩国其他地方城市去农村的话， 嗯， 你也可以看得到， 也可以看到。对， 现在有人家比如说老奶奶呀，她还是习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酱。 嗯嗯， 那听说呢这里也是春天来临最早的地方呢。 没错。 嗯， 这里包括紫色色调的非常有名的番红花、 嗯、 还有黄色色调的丰年花啊等等、哦、一旦开花的话就预示着春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嘛。 是的。 那到了秋天的话，就在庭院里能够闻到菊花的香味了、 嗯、 还有美丽的红叶啊等等，也可以供大家进行观赏。 嗯， 那这样经过故乡庭院之后，我们上一个小坡的话就能看到这个木槿花的园林。 哦， 那木槿花也是韩国的国花嘛。嗯，所以这里是专门为游客介绍韩国国花，这个木槿花专门特别特别准备的一个空间。 嗯， 那大家知道木槿花有多少种吗？ 这个太难了， 太难了。 你问问中国人牡丹花有几种，可能都不一定能答出来。 没错没错，我以为木槿花就是一种，就我这个还是太浅薄了，知识。 肯定不是一种了，应该。 对，好，这才发现木槿花有200多种。嗯、 哦， 所以这种各种各样的木槿花在夏季都会绽放开来嘛，所以这个花开的这个持续时间会比较长，会持续到秋天来临之前。 嗯， 一直有这个花都会一直持续的开哈。 嗯嗯， 那特别是在五月之后呢，如果来到这里的话，大家可能会陷入到这个绽放开来的木槿花的魅力中了。 木槿花花海。 没错没错、 啊。而且这个也是一个很好了解韩国的一个地方了，那就是。因为它可能会介绍韩国的国花。 对。 为什么会选定国花这样的一系列的历史。 对。 200多种的木槿花。 200多种，对。 听起来很震惊。 好多。 对吧、 是。 刚刚已经提到了春天有这种紫色的一些小花就会开。然后秋天呢又会有菊花，而且还有这个200多种的木槿花。花开时节来到这里应该是约会的最佳场所吧。对吧， 没错。 肯定少不了这种用花朵呀或者其他的浪漫的一些 item 来装饰的浪漫气息的 甜蜜。没错没错，肯定是需要一点甜蜜的气氛了。 对啊。 那陈静园林树园里也有这样非常非常浪漫的地方，就是月光庭院。 月光庭院。 对对对，这里算是树木园里最有人气的地方了。因为在这里特别是在月夜晚上的时候显得特别特别的美。所以起名为月光庭院嘛。这里的花朵的颜色色调几乎都是白色系的。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规模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教堂。那因为这个教堂呢可能会衬托这里的气氛，更加让人感受到一种纯洁或者是虔诚或者等等一些对气氛。所以有很多情侣呢也在这里进行求婚的。 啊，求婚我觉得很好。你看刚刚提到有教堂，有这个淡淡的月光。不光浪漫，而且刚刚也提到了很这个纯洁，对吧？而且还很这个庄重， 没错、 很适合求婚。 嗯， 这个人肯定是注定要跟你一生的， 是 吧，尤其是对我们的男孩子来说，哈，你看人家已经把一辈子都交给你了，你为什么不花点心思去想一个很好的求婚的仪式呢？就来这儿吧，怎么样？ 没错，就这儿了。 春天马上就到了，中国的各位小伙子。可以来这里求婚， 对， 很有异域风情，也很不 错。 那观赏完这个浪漫的庭院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个非常非常有韩国特色的庭院吧。 这里是可以体验到韩国非常非常古典美的一种地方。是瓦房和草房这两种建筑风格自然结合交相呼应的一个地方哈。那大家来到这里可以爬到这些木质的地板上，静静的闭上眼睛，然后躺在屋檐下，可以 睡一觉吗？ 对，睡一觉，可以听到这个非常非常小这个敲钟的声音。 哦， 对对。对对，所以可能会感到身心非常平静吧。 对，这时候可以写首诗了。 对对对， 啊，钟声， 没错。 你会写诗吗？ 我不太会吧，文笔不是很好。 不太会的话，说明会写。 以前 女孩子会这样吗？一般在这自己的日记本里写下几行。 对对，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在初高中的时候还有写诗的作业？ 对，还有什么写对联儿什么的？ 对，对联儿什么的。对。硬写， 不过他们说现在写诗很简单， 是吗？ 你把你的一段话呢，每个标点符号你就另起一行 啊、哦，意识流形态那种， 对，然后那就是诗，也是现代诗的结构就是这样的， 没错。 来到这儿呢，自然就成了一位诗人了，而且是古典派的诗人。那其实这个树木园当中呢，最最最最有看头的，也是最最值钱的一个吧， 对， 就是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个了，它是。树木园的宝物， 对， 是一棵千年老树。 没错没错，这里树木园里有一个名叫千年香的这个桂树哈，是位于树木园的正中央，不是正中央，就是最中央的一个位置，很容易就会看到，非常非常的显眼。因为这棵树是饱经了千年风霜的古树嘛，所以能在这里感受特别特别不一样的一种气场。 可能我们不能去触摸它，因为它可能是一个宝物， 对，对， 但是你在这个周围可以感受到它这个气息，感觉自己可以长寿的， 对，治愈身心吧。 有点成仙儿的感觉， 没错， 这里还真的是仙境啊。那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介绍了，这里呢规模很大，占地面积也很大，有很多的植物，而且呢还有各种各样的庆典，对吧？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庆典活动的内容了。 对，首先因为是冬天嘛，大家可能会觉得大冬天的，即使去了这个树木园、植物园也没什么可看的哈。 对，都凋谢了。 对，都凋谢。但其实不然，反而能看到和其他季节看不到的一些特别的一些景观。那到了三月下旬呢，会有灯光或者一些照明设计的这个星光庭院展。可以用各种，这里是用各种各样的彩色的小灯泡装饰的这个树木哈。 对对对，可能现在对于城市来说呢。冬天的时候它会在这个枯枝上缠绕一些小灯泡， 对， 对吧， 对， 这看起来远远看去哇非常的漂亮。 这里的规模很大。 哦，是吗？ 对，星光庭院的规模很大。 对，流光溢彩的， 对， 让我非常兴奋， 没错。 那刚刚提到这可能是这个冬天， 对， 或者是这个初春这样的一些季节，那其他的季节有没有一些有魅力的 庆典呢？ 嗯，有的呢。三月末开始，还有一些野生的花，野生花展。 嗯嗯。 那花的种类也是非常多，60多种以上哈。这会举行到五月末为止。 嗯。 然后从4月到5月开始呢，是因为是春天的季节嘛，所以会举办这个春花庆典。 哦。 也会欣赏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美丽的鲜花。 对，嗯、春天可能就是花嘛。 没错。 但是提醒大家哈。 嗯。 花儿就别摘了哈。 随手一摘， 尤其刚刚介绍是野花庆典，您要摘的话，您身边的女朋友、男朋友就该不开心了。 对对对， 春天真的是一个赏花的季节。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嗯， 也为大家介绍很多这个春天可以去赏花的一些地方。 是 很多的韩国人在春天也一定要去看花。 对对对对对， 对吧？嗯，所以春天来这里应该是最最好的季节。我们刚刚也说呢、嗯，您就在春天来，我们给您做了一个功课，春天旅游的功课嘛。 没错， 对，嗯，当然了，来到这里呢。这么的漂亮，您如果不带些什么相机之类的留个念的话，那完了， 是 吧？会留下一定的遗憾了， 对 吧？ 对，这里有很多可以去拍摄人生最佳照片的一些、嗯、背景的一些景点， 是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拿着相机去多拍一下照片。 嗯，没错。嗯、那刚刚提到这个是春天啊、嗯，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又拍照啊，又赏花啊，但是还是不能摘花啊，要再强调一点。 嗯， 那。其实其他的季节，比如说夏天呢，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庆典吧。 是，那在夏天呢、嗯、是有这个爱丽丝庆典的、 哦。 那大家都知道，爱丽丝是希腊神话中的这个彩虹女神嘛， 嗯、 所以这个庆典能感受到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些、嗯、 又成仙了， 对，又成仙了。有这个山水菊的庆典、 嗯、 还有这个木槿花的庆典等等、嗯、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特别美吧。 对对对啊，这可能就是再往后了，比如说秋天、 嗯、 秋天可能在这里肯定少不了一些红叶呀、 啊、 之类的。 对， 所以如果您真的是这种怎么说伤秋的人啊，也可以来到这里去做做吃什么的， 彻底的上一上 也挺浪漫的。 没错， 其实在这里呢真的是因为它是在山林当中的， 对对， 我是去过一次的， 对对，特别好， 所以您只要进到这里呢，还没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嗯、您已经感觉到我在大自然当中了。 对， 然后进到这个树木园以后呢，你会感觉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一来的。 嗯，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来到这里来看一看沉浸园艺树木园。 嗯，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了，也希望大家在下一期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一期呢是带您去往依山湖水公园，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是， 好的，在这里呢我们就跟大家告个别吧， 好吧。 嗯，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吧。 下周见， 拜拜， 拜拜。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那么今天一开始呢，Peter 老师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呢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么首先进入今天小鬼当家的第一个内容是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一开始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出门旅行哈，一般同学们呢会选择住在酒店哈，因为非常的舒服，大家呢可以吃得好，能够睡得好。但是呢，您听说过由冰和雪为建筑材料的酒店呢？大家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到特别的寒冷？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呢就领大家去看一看这个感觉到特别寒冷的冰雪酒店。那么这个酒店呢盖在了内蒙古的鄂温克族乡，一家呢由冰雪为建筑材料的旅馆正式对外开放了，这是中国第一家冰雪旅馆。同时啊，大家看看它里面的设施哈，包括床、桌子和装饰呢，都是用冰雕刻而成的，所以呢，可以说是一个100%的一个冰雪酒店。好，那么看一下这个英文怎么来说。首先看一下由冰和雪哈构成的这么一个酒店，我们学过一个词组啊，由什么什么构成，叫 made of， made of。我们往往用这个 of 的话呢，表示说做成的这个东西呢，可以看到它的原料哈，一般用这个 of 这个词。而用这个 from 的话呢，表示呢这个材料是看不见的，比如说我们穿的一些衣服的面料啊，由石油加工而成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最好用这个 made from， 因为我们的衣服呢是看不到石油的任何的踪迹的，但是冰雪酒店我们是可以摸到看得见这个冰和雪，所以呢我们用这个 made of， a hotel made of ice and snow， 非常简单。 officially open， 正式开业了，这个 officially 表示正式的，是官方的一个意思。 open at Inner Mongolia， 同时它是中国的第一家冰雪酒店，这句话没有太大的难度。 it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这里面这个 kind 表示种类， in China。 后面聊到了所有的内部的设施啊，都是由冰和雪而成的。 almost all the internal facilities， 这两个词有一些难度哈，表示呢内部的，这是 internal， 而没有用 inside 这个词哈。那么大家记住了， internal 表示内部的，表示一个房间， internal 什么什么东西哈，内在的、内部的。这个单词的拼写是呢 internal， internal， internal， 后面一个设施这个词啊，我们原来聊过哈，它的发音是 facility， 是一个原型，这里面呢是用它的复数形式 facilities， 它的拼写是 facilities， 所以合到一起，内部设施 internal facilities， including beds， 床， tables， 它的桌子，and decorations， 它的装饰品， are carved with ice， 由冰和雪呢雕刻而成。接下来看一看它这个酒店的面积啊，包括它的房间的大小有啊。好，那么接下来看看这个酒店的面积和每一个房间它的大小哈。那么这个酒店呢占地面积呢大概1000多平方米哈，不算很大吧哈。拥有10间由冰雪雕刻出来的艺术套房，每个房间的面积呢大概在10到15平方米。同时还有一个娱乐大厅，一个阅览室，一个酒吧， 一个餐厅。后面这一点哈，大家一定要小心了，套房里面的温度啊大概是-5°C哈，大家想哟是不是太冷啊，但是呢它必须在这个温度，不然话这个房间由于这个如果暖和的话呢可能会就塌下来了，所以呢它一定保持在-0°C的温度啊。那么看看它的面积1000平方米，它用的是呢 The hotel covers an area 大概一个面积 of 1000啊，1000 square meters。 后面是 The hotel has 10 hand carved hand carved 表示说用手雕刻出来的，我们说这个 carve 是雕刻，前面加一个 hand，同时呢通过一个横线把这个两个词连接起来，构成了一个复合的一个形容词 hand carved， 就手工雕刻出来 art suite。 大家记住了这个套房啊，它的发音哈一定要说叫 suite SWITE 哈，它不要念成 suit， 一定要看准了哈，酒店的套房是 suite SWITE。 那么每一个房间大概是10到15平方米， each of the suite each of the suite is of 10 to 15 square meters。 另外呢它有一个 recreation hall， recreation hall 表示一个娱乐大厅， recreation 是休息放松的意思， and a reading room， a bar and a dining hall 一个餐厅。 The temperature in the suites is about 5 degrees below zero， 5 degrees below zero。 讲到了-0°C呢，今天学到了另外一个表示方法 below zero， 在零的下面。如果说大家能够记得我们在前几期讲到一个温度的话呢，表示零下还有一个字叫 minus， is 5 degrees minus， M-I-N-U-S minus 也表示零下，所以这两个表示零下的一个英文的表示方法大家记住了，一个用 below， 一个用 minus 来表示。好，另外再看一下床上哈这些用品啊，我们知道如果说床也是由冰做的话呢，会有些麻烦，因为我们体温呢可能会把冰给融化了，所以呢在床的一些装饰上呢做了一个小小的处理哈。床上呢一般呢会覆盖的一些防水的床垫和鹿毛皮哈，这个鹿皮啊，大家想也能想出来哈，它的目的呢意思说能够保温，另外呢防止呢这个冰床融化了。为了确保客人不会被冻伤，酒店还提供温暖的睡袋和衣服。但是呢这个酒店呢随着春天的到来，这家酒店预计呢将在3个月内消失了哈，在的的确确的消失了，因为温度一上来之后呢酒店就会化掉了，这个酒店就变成了水了啊，所以呢用这个消失这个词非常的恰当。那么看看床上盖的一些防水的床垫和鹿皮的这些保暖的东西，这个英文怎么来说？ But the beds are covered with 啊，由什么什么覆盖的， be covered with 后面防水的这个水呀，大家可以用这个 water 这个词啊， waterproof waterproof 后面有一个 P-R-O-O-F 这个词，它表示说防什么什么的一个东西，比如说 bulletproof vest 表示说防弹背心，所以说这个 proof 这个词呢是非常好的，表示说防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有些同学戴的表啊是防水的，叫 waterproof 啊也是可以的。前面呢用这个 water 啊表示防水，还有一个词呢也可以表示这个水，叫 moisture moisture 哈，这个词有一定难度， M-O-I-S-T-U-R-E moisture proof 或者 water proof 都可以。 and reindeer fur reindeer fur 鹿皮毛，同时还提供一个温暖的睡袋哈， warm sleeping bags warm sleeping bags and clothing are provided，以确保 to ensure 这个词，大家学过这个 sure I am sure 非常肯定，但是今天我们在 sure 的前面加了个 en， 它变成了动词，表示确保确定一件事情。 ensure that guests will not get frostbite， 这个 frostbite 是在冬天特别吓人的一件事情哈。如果大家长时间的在户外啊，特别说在寒冷的东北哈，如果说自己的耳朵或手如果没有保护好的话呢，有可能会被冻伤，那么这个冻伤叫 frostbite， 比如说被这个寒霜呢咬了一口，这是英文的直译了，叫 frostbite， 它的拼写是 F-R-O-S-T-B-I-T frostbite， 后面提到这个酒店将会融化 The hotel is expected to melt away Melt away 这个 melt M-E-L-T 融化溶解哈，来形容这个冰最恰当的一个词哈，冰雪融化这个 melt 我们叫 away In 3 months as it gets warm in spring 哈，春天来了这个酒店便消失了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 hotel made of ice and snow officially opened at Inner Mongolia. It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China. Almost all internal facilities, including beds, tables, and decorations, are carved with ice. It covers an area of 1,000 square meters. The hotel has 10 hand-carved art suites, each of 10 to 15 square meters. It also has a recreation hall,a reading room, a bar, a dining hall. The temperature in the suites is about 5 degrees below zero, but the beds are covered with a moisture-proof pad and a reindeer fur. Warm sleeping bags and clothing are provided to ensure that guests will not get frostbite. The hotel is expected to melt away in 3 months as it gets warm in spring.接下来大家即将听到的呢是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同学呢是张爱琳和刘佳诺张爱琳同学来自于北京中德学校他给我们带来的英文朗诵呢是我的冬奥梦冰球 Hello, my name is Aileen. I'm 10 years old. I come from Beijing Junior School, Grade 5, Class 2. I love English very much. My speech title is My Dream of Winter Olympic Games. The 31st of July 2015 is a very special day for every Chinese citizen, because on that day,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announced that Beijing was awarded the hosting rights to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Beijing, the Chinese capital, became the first city to stage both Summer and Winter Games. In 2008, Beijing successfully hosted the Summer Olympics. Before 2008, the world knew little about China and most foreigners thoughtChina was poor, backward, and closed. However, after 2008, Beijing showed the whole world that China is a prosperous, advanced, and open country. So, the Olympic Games is not only a competition for us, but also a chance to change the image of our country around the whole world. Summer or Winter Games.They all represent the Olympic ideals. The Olympic ideals are peace, understanding, friendship, unity, and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year of 2022, I will be 15 years old. At that time, I will be a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I am always thinking about what could I do to support Winter Olympic Games. First,I will study hard, especially English. Second, I shall do more exercise to keep my body strong. Lastly, I believe that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Games will be a huge success. Next, I will introduce a popular game for Winter Olympics, that is ice hockey. Ice hockey is also called bandy. Ice hockey is a game with skating and hockey mixed.Together, ice hockey is well known for speed, teamwork, and exciting play. There are 6 players in each team, 5 players, and 1 goalie. Ice hockey is similar to soccer, except it is on ice. Ice hockey players use a stick to make the ball go into the other goal. The team that can make more balls go in will win.Ice hockey began in the Netherlands in the 17th century. In the first ice hockey game, People wore ball-made shoes and played with something like a circle on the frozen river. Men's ice hockey became an Olympic event at the Summer Olympic Games in the year of 1920. And in 1924, men's ice hockey game became an event at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omen's ice hockey became an Olympic event in the year of 1998 in Japan. At that event, the American team won the first prize. Now, ice hockey is a popular game across the whole world. 接下来的中文朗诵呢，是刘佳诺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春夜喜雨》。 春夜喜雨，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谢谢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精彩的中英文朗诵。同学们，如果对我们的节目非常感兴趣的话，如果你有朗诵、配音、演讲等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有机会呢就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或者呢我们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要求。好，那么接下来是英语绘本故事时间，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小狗饼干故事。今天故事的题目是 Biscuit Takes a Walk，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Biscuit.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生动有趣的饼干狗的故事。Biscuit and the little girl want to go to Grandpa's house.The little girl says, what could be more fun than a walk to Grandpa's house?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那饼干狗和小主人呢，决定一起步行去爷爷家。所以小主人就说了，还有什么比步行去爷爷家更有趣的事情呢？那在故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iscuit Takes a Walk. 那今天 Jason 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饼干狗去散步。 Time for a walk, Biscuit. Woof woof! Oh, 饼干狗到了我们去散步的时间了。 汪汪！ It's time for a walk to Grandpa's house.Let's go. Woof woof. 现在是我们一起散步步行去爷爷家的时候了，让我们一起走吧。 汪汪。 Time for a walk, Biscuit. Woof woof. Biscuit wants to be. 饼干狗，现在到了我们步行去爷爷家的时候了。 汪汪。 饼干狗竟然想要去挖沙坑。 Time for a walk, Biscuit. Woof woof. Biscuit wants to roll. 饼干狗，现在我们该去爷爷家了。 汪汪。 好吧，饼干狗现在竟然想在花坛里面打滚儿。哎呀。 Funny puppy, it's time for a walk to Grandpa's house. 好吧，有趣的小狗，现在真的是到了我们一起步行去爷爷家的时间了。 Let's go, woof woof, 让我们一起走吧。 汪汪， 他现在终于听话了。 Time for a walk, Biscuit, woof woof. Biscuit wants to see the squirrels. 饼干狗，现在到我们步行去爷爷家的时间了。 汪汪， 可是 淘气的饼干狗现在想要去和小松鼠们玩，他想看看小松鼠。Time for a walk, Biscuit. Woof woof. Biscuit wants to see the birds. 哦，饼干狗，现在真的到了我们该去爷爷家的时间了。 汪汪！ 哦，饼干狗竟然在这个时候想去和小鸟们一起玩一玩，他想看看小鸟们。Silly puppy, it's time for a walk to Grandpa's house. Woof. 小傻瓜，现在真的是我们到了去爷爷家的时间了，我们要步行去爷爷家，你快一点好吗？ 汪。 What does Biscuit see? 哈哈，现在饼干狗在橱窗里面看到了什么呢？ Wait, Biscuit, come back. 等一等，饼干狗，快回来。小狗是不能进商店的。Grandpa's house is this way. 爷爷家在这边呢。 Woof, woof. Oh, Biscuit, what do you see now? Oh, wong, wong. 哎呀，饼干狗，你可真淘气，你现在到底看到了什么呀？ Woof woof, it's Grandpa. 哦，天哪，饼干狗，你太棒了，你竟然发现了爷爷在商店里买东西。哇哦， Woof woof, a walk to Grandpa's house is fun, Biscuit. 汪汪， 哈哈，饼干狗，我们一起步行去爷爷家实在是太有趣了。But a walk with Grandpa is the best walk of all. 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和爷爷一起步行回家，那就更棒了。Time for a walk, Biscuit. A walk for everyone. Woof woof. 哈哈，饼干狗，让我们一起去散步吧。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步行回家。嗡嗡。Oh, good.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 Jason 老师为大家讲了饼干狗 Biscuit 跟随着小主人一起步行去爷爷家的小故事。在故事当中， Biscuit 跟随着小主人用他灵敏的嗅觉竟然在商店里面发现了爷爷，大家一起开心地走回了家。那小朋友们，你们在周末或者平时的时候是如何去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的呢？你们骑车，坐汽车，坐地铁，还是步行呢？你最喜欢哪一种交通方式？为什么呢？那请和爸爸妈妈一起分享一下吧，好吗？你真棒。Words list. 好了，现在来和 Jason 老师一起总结一下在这本书当中出现过的一些重点单词和有趣的英文表达方式吧。Take a walk. 散步。Grandpa. 爷爷。Let's go. 让我们一起走吧。Squirrel. 松鼠。Grandpa's house is this way. 爷爷家在这边。What do you see now?那你现在看到了什么呢？ A walk to Grandpa's house is fun. 步行去爷爷家实在是太有趣了。那这些词和句子你都学会了吗？真不错。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小鬼当家，再见。 I was lyingMy window, there appeared a tiny head that had a greenish glow. Little green aliens visited me last night. They carried me off in a UFO at the speed of light. They said when you are bored at night with nothing much to do, signal us with you.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 FM Lifestyle 月生活，我是 Chloe。 铃兰、嘉兰、胡继生、北美冬青、荷兰海域、荔枝玫瑰、宫灯百合，这些花您认识几种？对于 Kelly 来说，他们都是非常熟悉的好朋友。 Kelly 是一个喜欢玩跨界的人，从新西兰纽芬兰纪念大学工商管理本科毕业之后，他就跑去巴黎学了摄影。2015年，他又一脚踏进了中国高端花艺行业。如今，他的高端花艺品牌 Kelly's Garden 不仅在北京开了2家实体店，还经常举办艺术沙龙，传播花艺文化。 15年正式开始，因为之前只是就是喜欢，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在摄影或者是比如说创作或者是一些拍片的过程中都会用到这个花艺，然后就很喜欢这个鲜花的这部分。每次拍这个婚礼现场的静物的时候，就每次拍到鲜花就很兴奋所以15年的时候其实才是正式的去系统的学习了插花。 见到 Kelly 是在北京朝阳区七棵树创意园的一间工作室，屋子中央有张巨大的工作台， Kelly 和他的团队正在忙碌地为一场即将到来的盛大婚礼制作花艺。 其实我主要是想把这个地方粘一下，那个边儿不好看那你拆了吧。 台子上、柜子上、地上到处摆满了制作完成或者没有完成的花艺作品，满眼都是酒红色系的鲜花、藤蔓和叶子，让人仿佛置身热带雨林。 这是新娘的手捧花吗？ 对，这是新娘的手捧花。 哦， 这其中的一个，我们又做了两个，第二个是做了一个架构的手捧。 根据它那个衣服不同，要换那个手捧花是吗？ 对对对。哦，然后它的主仪式，我们做了一个稍微大的一个结构型的手捧，主要用了一些进口的花材。 嗯，这个颜色好像不太一样，是那种。嗯， 就是这次 应该叫什么颜色？ 主题是这种酒红色和 酒 蓝色的。 哦，所以这些花材都是酒红色。 对对对，所以我们主花材的颜色，你找一个瓶子把它水养起来。然后这个等一下我再剪根儿。 要不你挨圈介绍一下这些花材吧。 这个就是酒红色，其实它也是发深黑红色的，这个是红掌，然后玫瑰花，还有这个就酒红色的雏菊，我们只是做来一个打底。 酒红色的雏菊这个很少见。 对，这个也品种也很漂亮。这个是南天竹。 这个是什么？也是酒红色的。 这个是朱椒，把这个叶子用在了我们的刻舟花上面去粘贴打底用的。 哦， 嗯，还有像这款就是非常有下垂感的，这个叫情人泪。 情人泪，这个名字好好听， 非常有垂感。对， 哦，像是这个火红色的麦穗儿似的。嗯，你没有统计过这花材一共有多少种吗？ 啊，一共 有多少种？ 是不到40种， 不到40种花材， 不到40种。哇， 对， 这一般人家婚礼也就用到可能十种可能都算多的了。 丰富的话，你的这个视觉效果会更丰满一些。 主设计师 Sammy 告诉我们，这次婚礼他们采用了架构花艺这种手法。 嗯，整体的主题就是还是浪漫为主吧，因为它然后做酒红色就是浪漫，然后但是要大气，因为新人是从国外回来的，然后我就想肯定要做一些，就他们也见得多嘛，就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然后就想到了一些架构类的花艺设计。 嗯，什么叫架构类的花艺设计？ 就是比如像今天用到的，其实主材不是传统中我们会用到的，比如玫瑰呀，然后绣球啊等等这些婚礼常用的主材，我们用的更多的主材是红瑞木。 瑞 丽的 瑞是吧？ 哎， 瑞雪的瑞， 看上去好像说它是枝材，不是花材，对。然后我们要通过它，然后做一个整体的一个造型以后，然后再添加这种花材。 嗯， 然后包括这个手捧也是，我们用了一般不用的这种 PVC 材质。去编织起来， 嗯， 不是说传统的我们扎一束花然后就那样做一个手捧。 架构花艺起源于西方，近年来在国内大为流行。架构花艺借用铜丝、铁丝、木条、枯枝等各种材质做出架构，然后立体的来表现插花。有人将架构的出现视为世界花艺领域的一次全新的革命，它不仅克服了插花容器的局限性，同时也激发了花艺师的创作灵感。现场花艺师们将酒红色的铁丝弯曲缠绕成各种形状，再将同色系的 PVC 材料剪成小片片，他们仿佛变身成为了装置艺术家。 这就是一个新娘的一个手拢，在仪式的时候，因为新娘还挺高的，打个比方，我这其实是这样套的。 那个花会一直垂在地上是吗？ 对对对，这些所有的花是手工粘上去的。 哦，花瀑布哈， 对，花的瀑布的一个手拢、 哦。 然后给您看一下，这个是签到台。 哦，签到台， 还有一个甜品。 它里头其实是有一个那个 PVC 的一个， 没有，这个里面是 玻璃，这是 玻璃 啊， 因为 一个玻璃的 花艺，对，只是在这个花器上面去加花而已。 巨大的一个圆筒状的花瓶 只是 做 支 撑，然后把这个红蕊木一根一根的沿着它的外壁给它贴一圈，做一个造型。 这样的架构的花艺的设计，就是你在视觉上面看到的全部都是以植物的形式呈现， 很自然， 很自然， 是吧？ 对，嗯、而不是说我只是看到一个人工的花瓶、一个玻璃或者是一个铁的一个容器。 嗯、对，然后在这些红蕊木上面呢， 就是 有一些小小的会试管， 紧密一些，上面松散一些、 嗯。那试管里头到时候会有鲜切花， 对， 把它放上去。 对， 对， 对， 就是从视觉上看起来，就像您说的。就好像是对，在大自然花丛里头，新人站在舞台上，然后所有的这个嘉宾也是、嗯、他们的桌中间是那种花团锦簇的感觉。 是的， 是的， 嗯。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在搜索引擎中输入高端鲜花这一关键词，我们会得到很多搜索结果。业内人士称，近年来中国的高端鲜花行业发展迅速，不仅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高端鲜花品牌，而且商务、婚庆等市场对花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Kelly's Garden 正是想成为这样一个具有艺术高度的鲜花品牌。 开花店是很多女生的梦想，因为女生一说起来创业无非就是 开 花 店、 啊、 开 咖啡店、书店、 书店、 对 咖啡店， 都是那种一听起来就很浪漫很文艺的那个感觉，但其实工作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浪漫。 对，就是其实都是这么讲的，凡是你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非常梦幻的行业， 对， 其实实际上都还是挺辛苦的。 比方说你们的这个工作流程大概是怎样的？ 首先你要自己去进货，非常早的也要早起，最早的可能4:30到5:00， 嗯， 因为你要提前去挑货，因为比较好的花材都是最早上起来，就是下飞机才能买得到的。 是到什么地方呢？在北京，在 单独的一个鲜花的批发市场。 叫什么呀？ 没有具体的名字。 在哪儿啊？ 因为他就写就 花卉市场四个大字。在哪儿啊？ 对， 东边，对，离机场， 离机场喷的有、嗯、哦，他那些花就是你说的从昆明运过来的。 对，然后其实这只是一部分，因为还有很多像进口花，我们可能会从网上去在线去拍，所以 那个价格还是像拍卖一样吗？就是去竞价吗？ 会有一部分是这样子的。所以 有这么玩的。 你要开花店，你只是说是去就北京大家都知道的像什么女人街之前这种的，你拿到的价格其实只是很不是 它没有价格优势， 对，它没有价格优势的。 嗯， 所以你要开店之前你还要去研究这个市场， 嗯 啊，你去找到你更想要的货源，你怎么能跟其他的花店不一样，就是别人只是拿到 C 级的货，就是它的品质 比较普通的话，你能够拿到更好的货，其实你是才是有更好的优势嘛。 嗯，就是你们刚刚说那个鲜花市场是可能大家都知道的， 对，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你说的那些网站会去拍，这就不是所有人都 能 挑 到更好的品质。 嗯 嗯，这才你能够在这个实体经营里面，你才能够满足更好的、更多的客户的要求、 需求，尤其是高端的， 尤其是高端 需求。 对对对、 嗯。那这些网站，比如说大致是什么国家的网站呢？ 一般就是荷兰，荷兰是最大的、全球最大的鲜花的这个出口 交易、 交易品，就对，交易市场。 那你至少得懂英语吧？ 啊、对，确实是这样的。 掌握高端、优质、有价格优势的货源，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让日本铃兰、荷兰海芋、厄瓜多尔玫瑰这些国内不常见的花材被市场认可，才是更费心力的一件事情。在这一过程中， Kelly 也因为缺少经验交了不少学费。 我们也确实是耗费了很大的财力，因为很多东西确实你第一次养，你也没有经验，也没有可参考的一些养护的方法，其实全是靠你自己去摸索的。比如说一个新品种到这里你手里，有些客户他其实是不认可的。其实鲜花的寿命它也就是一个星期或者是最多20多天。 对， 它的损耗是很大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会出现货压在手里砸了的情况，会吗？ 对，会有，肯定会有的。 比如说今天我们用的那个兔葵，像兔葵这种花吧，不好养，就尤其鲜菜 看起来很柔弱，我觉得， 因为它特别特别容易就脱水，而且非常贵，好几百块钱 一只啊， 一扎是10只，我们进货就是几百块。 哦，那好贵。 对， 然后好贵， 零售价那一只估计零售市场要8-90。 对、 哦， 就是 那真的很贵。 那 是也是荷兰的花材。 对对，荷兰的花材，那个曾经我扔过好几扎。就是因为买回来，哎，第二天就死了， 就没有办法， 不了解嘛。然后后来才知道，你要把它所有的叶片全都要小心的剪掉， 哦， 然后要低温，然后你才能养好它。 那后来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就是学嘛，慢慢学嘛，因为然后去请教不同的老师啊，包括国际上的那些知名的花艺师，你去问他。 那你们的这些经验其实都是很多时候花钱， 就是 买来的， 自己花钱买来的， 花钱买来的。包括你去学习的话，这个费用也是挺贵的。 其实就像 外国朋友， 你作为一个世界的鲜花的买手，你喜欢的东西未必这个市场所有的人、所有的客户会接受得了。一个是它的价格，还有一个是它的，就比如说它的是否好养，还有它的颜色，或者是一个新品种，大家不知道怎么去购买，或者不知道怎么去养护它，其实都会影响你的销售和市场接受度的。 就我觉得你这个比喻特别好，特别形象，买手。因为买手通常买的东西就不是说为大众市场准备的，它需要一定的审美，它需要跟你的很多的东西是贴合的，你才能够去接受。但是鲜花采购来了，然后呢，接下来的那一步呢，除了摆在店里，肯定你要得让市场接受。 对， 那 宣传和出售。 那这个工作还有哪些细致的要做的？ 其实现在比较方便的宣传其实是你自己的朋友圈，所以说其实进口花你能够把它卖得好和自己的社交圈也有一些关系。比如说你要是开这种实体店，你只是依靠实体店的话，你路过的客人其实是少数的。很多人只是过来看看，哦，挺好看就走了。 对，而且很多进口花非常非常小，你摆在那儿根本没有人看得到。对，它其实如果在整个花材来说，它不算做高级花材，它可能只是算做在花艺里头可能算低级花材，但 它可能 是做一些配花，对，然后但它又很贵。对，所以你如果零售放在那儿，可能就会不会有太多的人注意到，那你就是要通过什么发朋友圈、发微博，对，然后慢慢来普及。 是不是香豌豆差不多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它不应该不属于主花材？ 对对 对, 对，一般情况下香豌豆不太属于主花材。 香豌豆给人的那个感觉非常好，就首先它那个花瓣看起来像丝绸一般，就是有那种非常轻盈的质地，然后整个花呢我觉得像蝴蝶在飞舞一样， 就特别灵动， 特别灵动，而且闻起来有一股很清新的味道。 对对对， 第一次特别有意思，我上去摸呢，我说这是真花假花？ 看起来很像绢花。 看起来很像绢花，因为很多花材我们确实也不了解。 对，确实也是最近这几年，一个可能是因为贸易的比较发达了，然后荷兰的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的新鲜的花材我们中国才有机会可以买得到。 Life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有爱的胡气生，站在胡气生下 kiss 吧。荷兰铁线莲可以盆栽，可以移栽到花园。还在发愁自己阳台院子户外都是光秃秃的吗？可以选择北方冬天可以过冬的欧石楠。这些都是 Kelly 利用手机社交网络一点一滴传播的鲜花知识。有了货源、客户需求，更重要的就是销售环节了。Kelly's Garden 除了鲜切花的零售之外，其主营业务还包括为各种场合制作鲜花花艺作品。作为这一环节的核心，花艺师的艺术造诣是最终作品呈现完美效果的关键。 最近这几年，一个是本身学花艺的这些人，就来自于各行各业了。很多人他可能以前的本职工作，甚至是建筑设计师，是画家，玩音乐的，比如我是学摄影的。所以其实这个花做的好不好，跟你学了多少年，这个 就是 园林 艺术积淀， 艺术积淀是有关的。它是一个视觉输出的一个行业嘛， 没错。 其实是跟你自己累积的所有的这个沉淀的东西有关系。 只不过说我们最后通过花艺做一个表达手法， 对， 来呈现出来。 对对对。 你看，我们举个例子，那个朋友是做核电的，以前 核电， 新锐花艺师，核电的研究生，国家高精尖行业的这个未来的这个精英，以后可能会成为博士的人。你看，所以他现在这个动手能力特别强，物理结构学得特别好。 哦，现在等于从业人员其实也有这些变化。 对，是的。 也就是说，不一定大家是把它当做一个百分之百的专业，有可能是跨界。 跨界，有些人就是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学着玩的。但是反而就是这样的一批新鲜的这个新锐花艺师，接触到这个行业里边，他做的东西还是挺不一样的。 它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切入点角度哈，它呈现出来也会很不一样。 是的。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对花艺设计，可能以前就想的是几大流派嘛，比如说西方的或者是日本的那种禅艺，中国的那种非常简约的那种很写意的，可能现在就是有更多更多的了。对 对，有更多的可能性了。 那现在比如说消费群体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主要的消费群体应该是在25到45之间，以女性为主，就是鲜花的这个部分。就我说的是日常，不含这种商务或这种婚礼的。其实这部分的女性，她一个是受过更好的 教育， 因为网络比较发达，然后接受的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说时尚潮流，她们更容易接受和更容易把握。而且再一个就是她们更有自己的独立性，包括一些这个购买能力也都非常好。 有独立的审美，然后有更好的经济的这个 条件。 购买。 其实我们也在看笑称，就是鲜花其实是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最大的奢侈品。 是， 就是其实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做的这一个桌花的这个有一个伽蓝， 伽蓝， 这个伽蓝单支零售价可能在100左右，所以其实10支。足够买一个就是二线品牌的一个小的饰品了， 对， 或者是20支的话，就足够买一个某个品牌的 某一个奢侈品了， 某一个品牌的钱包。 但是他们更愿意来消费这样的鲜花，而不是去消费一些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东西。 对， 就也可以感觉到他们对生活品质的那个追求，确实是已经 可能我 上升到一个层面了。 我前几年我追求某一个品牌 的 新款的东西，一个鞋子可能几千块钱，那可能这一部分的消费者在这两年，他更愿意花这几千块钱，比如说我一年，我让我自己的家里，我的办公桌上更有生命力。 各种花材和叶材都有独一无二的颜色、形态和质感，例如铁线莲轻柔娇美，银叶菊叶子如天鹅绒般毛茸茸可爱俏皮。 Kelly 和 Sammy 正是由于对他们了若指掌， 才能对其善加利用，创造出或对比强烈或和谐温婉的视觉效果。同时他们也在用鲜花传递出一种情感。 我当时刚学完花的时候，我为什么后来就坚持到了，就是其实它还是很辛苦的一个行业的，它甚至比摄影还苦。就有一次我们自己再去打样，然后去做一个新的设计，就是自己练习用的，我做了一款白色系的画，然后那个里面加了彼岸花，加了一些白色雏菊，还有一些就是白色的鸢尾，其实这个花材看起来很伤感的。然后那段时间刚好是中元节，那我把这个图片放到了社交网站，就是微博。当时有一个姑娘从微博找到我，她联系我了三天，她要购买这个花束，然后最后她终于联系上我了。她说我需要把它送给我以前的男朋友。我当时特别诧异，就是为什么你要送给你男朋友这么一个伤感的一个花，就感觉是就是有点是不是搞笑啊，你送给你前男友的。但现在他跟我说，他是过两天之后，他的以前的男朋友是他的忌日。当时我就是哽咽了，就是， 嗯， 就是他说他已经过世了三年了，然后他要买这束花，然后去他的墓地上去献给他，因为他觉得这里面有彼岸花，能够代表他的一些情感上的思念。他觉得他给他送到这个墓碑前，他男朋友能够感受到。对，当时我就是觉得。特别的，就是是什么样的一个感情让这个女孩子她每年都可以去一个墓地，然后原来花可以让这个女孩能够感同身受到一个思念的一个情绪。其实当时我做完这个花，我其实想送给我以前过世的奶奶的，她反而能够在这个花里能看到这样的思念。其实花的能量就在于这儿。 你呢？ 我其实还好吧，因为我一直是做活动和婚礼啊这些的比较多。对，可能就是比如说做婚礼啊，你每一次你都要去感受新人的那种想法，对，他们是这种浪漫啊或者是个性啊，就是每一次对我来说可能都是一个挑战。就比如说之前在那个商场做的这种节日的这一个活动，大概持续是10天，没想到因为商场它有空调，因为冬天嘛就非常热， 新风系统， 对，吹那个风，晚上做的花第二天早上花就蔫了，然后我们就崩溃了，然后就每天都是连夜的在补花。然后但是每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就所有的那个来商场的那个人群啊或者什么，大家都在那儿拍照，然后大家都在说啊太好看了，然后是真的吗，然后大家都特别兴奋。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啊，我头一天晚上再累可能都是应该的。 对，其实大家看不到。 对对对，虽然说当然看不到吧，因为其实那个商场就是楼上就是写字楼嘛，那全都是上班族，可能看大家就是过来的时候就像那种没有睡醒啊，但是当他一看到这个花房在那儿的时候，马上眼睛发亮啊，好漂亮，然后都是这样。对，你会觉得他走的时候也是带着这种情绪去走的，你就会觉得能好像能改变他一天的这种精神状态，你觉得你自己的坚持是对的。对。 还记得著名的动画片《花仙子》的主题曲吗？美丽的七色花带给我们幸福和快乐，究竟在哪里？花儿静悄悄地开放，我们到处寻找，寻找那美丽的信心和希望。 Kelly 希望 Kelly's Garden 就是那个花仙子，寻找到幸福的花，把它们带到人们的身旁。 就是我们是希望在就是北京可能的情况下可以再开一两家新店，让鲜花的这种美好传播得更广泛一些。然后之后我们可能也会再多做一些线下的沙龙，花艺的沙龙体验，你来2个小时，把你的手机关掉，你可以把它放远一点，没有重要的事情的话，你这2个小时专注于跟花去共享这2个小时，其实让你不要太依赖于电子，然后感受一下植物的能量，这也是我们未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和点。 那现在花之于你像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生命里面绝对不能缺少的东西。就是一定是常伴的，如果我觉得我生命里每天看不到花，我就肯定会很难受的。也希望就是让广大的朋友们也能够感受到花的这些正能量。 好的，这就是今天的月生活，我是 Chloe，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